我们今天很高兴要为陈轩瑞施洗，这也是新福教会三年来第一次施婴儿洗。我想请孟萍姐妹带着孩子还有先生坐到前面来好吗？先坐到前面。洗礼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前为我们设立的，是他亲自为我们所设立的。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和新福教会任性的西敏信仰告白说，谁应该施洗？确实宣称相信并且顺服基督的人应该受洗，而父母一方是或双方都是信主的，他们的婴孩也应该受洗。所以我们今天是遵守我们主他自己的吩咐，按照我们的信仰标准，为去年12月出生的孟萍的孩子，我们姐妹孟萍的孩子轩瑞施洗，这是新福教会第一次施行婴儿洗，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好机会，复习为什么要给信徒婴儿施洗。所以施洗洗礼是新约的圣礼，圣礼就是恩典之约的记号和印记。洗礼记号和印记，一个人有份于上帝的救恩，进入恩典之约，与主耶稣联合，成为教会的会员。所以成年人或者我们中间有判断能力的孩子，若确实宣称相信耶稣基督并且顺服他，这人就应该受洗。这他们若受洗，成人受洗首要所标记和印证的，首要不是他们个人的信心，乃是他们借着这信心所领受的上帝救恩，上帝救恩一切的恩典。但我们相信不仅信徒要受洗，信徒的婴孩也要受洗。反对婴儿洗的人通常的理由是孩子没有办法信，我们怎么能够确定他信，怎么能够为他施洗。所以我们的回答是，洗礼首要不是标记任何人包括成人的信心，而是上帝的恩典。洗礼表明上帝的应许和作为，这很精彩，这是改革宗教会应该有的声音。我花了3年时间才慢慢适应这个声音，以前我可能会说把它带出去，那、no, 不行，今天不能把它带出去。洗礼首要不管是成人还是婴孩，首要不是印证他的信心与否，而是印证上帝赐恩典给他，按照他的应许，他有份于这恩典之约。所以，而且改革中的先贤们都认知信心不见得总是以我们可见到的外在形式表达出来。大卫说，诗人说，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们不应该理所当然地以为孩子们没有信心，反而我们应该按照宽容的判断认知上帝使信徒的儿女在母怀里就信靠他。孟萍没有关系，如果要到后面去可以等一下再回来，我说如果需要到后面去也可以，都 OK OK。上帝在旧约向亚伯拉罕宣告，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其实成为上帝儿女总是不只关乎你个人信心，你和你后裔的上帝。在新约里面，上帝又重申这一个应许，他宣告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的。他应许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他也确认父母之一是信徒，孩子也就是圣洁的。主耶稣要小孩子来到他面前，他拥抱，他祝福孩子，并且说，因为在上帝国里面正是这样子的人，因此我们的婴孩应该领受恩典之约的记号，就是洗礼。我们今天为宣瑞施洗，认知这孩子是上帝他自己的，认知这孩子他属于耶稣基督，他与世人有别，他有份于恩典之约，他也就是新福教会的成员，他享有恩典之约的福分和特权。等到这孩子宣瑞长大懂事之后，他就有责任要履行约的义务，他就需要悔改，他就需要相信，他就需要顺服，他也需要在众人面前宣认并且印证他确实信靠他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也劝在座已经受洗的人，利用这个机会更新，清教徒说更新自己的洗礼。你要明白，你受洗就表示上帝用他自己儿子的血与你立约，这是极大的恩典。这极大的恩典也有严重的义务，你要趁机思念主耶稣基督已经将他的名字给了你，他拥有你，他呼召你向上帝悔改，他要你在人面前宣认你的信心，并且向上帝活出新生命。在座的父母们，幸福的父母们，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懂事却还未受洗，你应该在乎他们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你们有责任教导他们认识他们的主。我们用的是小药理问答，你应该在意他们领受恩典之约的记号和特权。新福教会的父母不应该以为孩子受洗与否是可有可无，是某种选项，这是我们主明确的命令。父母们，你们认真教导你的儿女，就是认真看待他们属灵生命的结局，不要忽略这件事。你认真教导儿女认识他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反映你自己的属灵状态。Okay, 孟平姐妹和宣瑞，还有孩子的父亲，别到前面来。我们的洗礼的那个不是，请大家有耐心，今天第一次洗礼的水，改革中的圣礼仪式是非常的简单，不是仪式的外在形式的荣耀，而是形式简单，应该叫人注意在这洗礼所表达的恩典和上帝的应许。我接下来要问孟平姐妹四个问题。Okay, 这是所谓因为她是孟平姐妹是我们的成员，她是属于这恩典之约，有份于这恩典之约的人，所以她有为孩子洗礼之前他有盟约的承诺。Okay. 孩子的爸爸可以站在旁边，但是我不会你不需要宣誓，你也不能宣誓，我就这是给孟平姐妹的。所以孟平姐妹，我们今天为宣瑞施洗，你是否承认虽然你孩子宣瑞是在罪中所生，本该被定罪，但他在基督里凭着恩典之约他是圣洁的，他身为圣约的儿女应该受洗。Okay. 孟平姐妹，你是否承诺勤奋的教导 宣锐我们的信仰原则，这些原则是在新约和旧约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也归纳于我们教会任性的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之中。Okay. 孟平姐妹，你是否承诺例行的平常每天与宣锐一起祷告，也为这孩子祷告，并且在他面前树立敬虔和效法基督的榜样？孟平姐妹，你是否承诺借着上帝他自己所指定一切的方式，努力在上帝面前养育和在他的养育和警戒之下抚养这个孩子宣锐，要鼓励这孩子他自己忠心使用一切恩典媒介，叫他竭力取得上帝的祝福并履行圣约的义务？ OK，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赐给孟平姐妹和她丈夫这孩子宣锐，这是极大的恩典。我们更感谢你借着她的母亲将应许赐给这孩子，叫她从小就享有恩典的福分和特权。我们今天为这孩子施洗，就认知她最终是属于你自己的，就求你的恩惠和怜悯随伴她一生，叫她总是在你儿子的恩典和知识中成长，就越加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天父，也求你赐福他的母亲孟平姐妹，叫这姐妹忠心仰望你的儿子，活出他的主耶稣基督的身量，好成为他自己儿女，自己三个儿女的榜样，能够在主的教训和警戒中养育这三个孩子们，也因他敬虔的品性而感化那还不认识主耶稣的家人们。特别我们为她的丈夫祷告，宣锐的父亲，我们特别求你赐给这孩子父亲最大最大的恩典，就是认识你，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因而得着永生。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Okay, 我们现在为孩子施洗。陈宣锐，我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好，你可以坐下来。幸福的弟兄姐妹，这孩子宣锐受洗归入基督，他就成为这个教会的成员。他成为这个教会成员，整个教会的肢体就有义务要爱他，要接纳他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就是彼此的肢体。主耶稣声称这孩子是他自己的孩子，而且他呼召我们承诺以爱来接纳这孩子，我们就有责任，我们每一个人就有责任立下敬虔的榜样，我们都有责任透过祈祷和劝勉来帮助这孩子在基督里面成长，协助他的母亲在基督里忠心养育这孩子效法基督。孟平姐妹，你是蒙你的主耶稣基督所爱的人，我们感谢上帝赐给你这孩子，也感谢你表达要宣锐认识主，并且要他一生跟随主的愿望。这孩子是上帝赐给你极大的祝福，你因此在上帝面前也有极大的责任。我劝勉你要持续坚定的履行今天你在上帝和这些证人面前所做出的承诺，要谦卑的依靠上帝的恩典，为你自己和孩子的缘故忠实的使用一切的恩典媒介，特别是圣道、圣礼和祷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养育这孩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这孩子带到世上，也将他从一出生就纳入你的恩典之内，叫他有份于恩典之约。他今天领受约的记号，就求你按照你自己恩惠的应许成就这记号所印证的属灵事实，叫这孩子宣锐在他的 主耶稣基督里面成长，有圣灵在他心中工作，叫这孩子从小就认识你的儿子，爱你的儿子，效法你的儿子。求你保守这孩子的心智，保守他直到末了。也求你帮助他的母亲忠心，也求你叫他母亲敬虔的品性感化还不信主的家人，也叫我们心服的教会成为这孩子领受恩典的管道。为了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是的。